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欢迎翻嚟浩汤汤嘅最后一节啦。好啦，头先咧讲咗好多 Star Wars 嘅不士啦吓，咁啊啲不士咧全部都系即系前傳嘅 公路 啦嚇，咁而前傳咧唔好搞錯，其實係最後拍嗰啲先係叫前傳。咁咧前傳亦都係用咗好多即係 CG 啊，好多新嘅電影科技去拍嘅，咁就同早年我哋睇嘅後傳咧係用真實嘅模型啊，用最傳統嘅一啲攝影技巧啊去拍咧，係好唔同嘅。 據聞話嚟緊嗰出咧，佢換咗個導演啊嘛，唔再係佐治盧卡斯拍啊嘛，係 J.J. Abrams 拍咧，佢係用翻曬舊傳，用真 model 嘅方法嚟到拍。 嗯，咁啊，哇，咁啊好喎。 係啊，咁所以睇嗰啲片場流出嚟嘅片段咧，都見到嗰啲一比一嗰啲模型啊，咁應該個感覺應該會好啲嘅。 同埋咧 ，Star Wars 其實咧，我諗大家都喺電視都睇過唔少咧，就係、是、第一初咗出啊，梗係電影啦，跟住咧就出咗呢個前傳啦嚇，跟住咧就其實喺電視咧就拍咗一系列嘅動畫嘅。而嗰扎動畫咧，其實係拍得好靚嘅，好 smooth 嘅，即係唔係好似嗰啲傳統嘅美國嗰啲動畫咧，好鬼醜，有啲 He-Man 啊嗰啲咁樣嘅。咁有好多喺 Star Wars 嘅故事咧，其實咧喺電影係好難實現嘅，即係譬如好似你要砌模型先拍到嘅，甚至 CG 先做到嘅，都未必做到佢嗰種效果。例如我頭先噏到嘴邊嗰、那個星球啊。叫做咩啊？生產好多 clone 嘅嚇， Camino 啊 ，Camino 係啦。咁佢嗰啲咧，即係你就算 CG 咧，其實都好怪嘅。你有真人嚟噶嘛嚇？如果真人嘅，你整咗幾千個一模一樣樣，其實好怪嘅成出戲。但係喺即係個動畫入邊咧，佢係。即係卡通化咗佢咧，你又覺得啊係幾有即係個即接受程度係容易啲嘅。咁而嗰扎動畫咧，其實係補足咗好多 Star Wars 可能性嘅不足啊。因為好多人就係靠睇嗰七套電影嚇、啊，即係由前傳後傳咁樣去 complete 成個 story， 但係咧動畫咧就俾咗好多無限嘅可能。 我哋不如睇下啲相啦。 哇！ 头先讲到话嗰啲前转嗰啲车啊、坦克嗰啲，即系呢个亦都系啦。呢、這个就好似系啲Empire 嗰啲士兵去攻打 Chewbacca 个家乡。咁啊 ，Master Yoda 喺度打嘅时候，咁有架咁嘅嘢啦。咁其實呢架咁嘅嘢，除咗條履帶喺個鼻嗰度之外，咁我都唔係好明呢架嘢點解會咁樣樣啦、 啊。上面有兩隻眼咁嘅，好似成只蝸牛咁。 即係其實做設計嘅嘢，有陣時唔係話真係你諗得到天馬行空畫出嚟就得噶嘛，你都要顧及下睇嗰個人嘅感受嘅、真係。 我諗今集完咗之後，如果啲即係 Star Wars fans 咧，好多人可能認同我哋，亦都可能有好多人唔認同嘅。唔認同係因為，喂唔係啊，你如果你唔係喺個咁高嘅即係要求，或者係喺個設計美學嗰方面去 criticize 嘅話咧，其實係。OK 喎嚇， 嗱我哋睇下一張啊，嗱下一張咧，其實呢一隻 droid 咧係同之前嗰啲唔同喎，嗱我哋之前睇前傳，頭先踩得好勁嗰堆咧，就係嗰啲全部嗰啲機械人，我哋覺得有冇搞錯啊？咁溜溜瘦瘦都唔似，喂呢一隻咧就係、是、Empire Strikes Back 佢響個嗰只跳蚤。嗰隻探子嗰隻機械人、喂你作為一隻跳蚤探子機械人呢佢溜溜瘦瘦呢係合理㗎喎。咁同埋呢你再睇佢有好多隻眼。嗱好多隻眼呢就俾人一種複眼嘅感覺就似係啲昆蟲 昆蟲世界裏面攞靈感出嚟做，然之後加埋嗰啲腳呢，就成隻嘢其實俾人個感覺雖然係好 high tech， 但係同一時間係有一種昆蟲世界裏面嗰啲 creatures 嘅感覺， 好似水母加隻蝦咁樣。 咁所以呢俾人個感覺係自然，你一望埋去就有一種好 sinister， 好邪惡嘅感覺。都係 droid， 但係你呢隻 droid 有種邪惡感覺，同頭先嗰啲拿住支機關槍嘅狗仔呢係你唔覺得有邪惡感覺，你覺得似係一隻吉娃娃咁樣，你想兜腳踢走佢咁。呢隻嘢呢你係覺得係嗰啲幼好幼嘅腳呢同嗰個好粗嘅頭呢係刻意有個對比喺度。而你睇到個頭同個身同嘅腳嗰個比例呢係有個 proportion 嘅比例喺度。我哋睇下一個。嗱呢個呢就係、是、其實都係前傳嘅、就係嗰、那個Darth Maul 落嚟，咁然之後呢就有隻咁嘅又係探子嘅機械人啦，就有個波咁，有幾個鏡頭，有一 空飛嚟飛去。 凌空飛嚟飛去，有一支天線咁啦、其實你都睇得到嗰、那個波同嗰兩個鏡頭都係圓形嘅物體呢，嗰、那個比例呢其實都係有一種比例嘅關係喺度，係令到呢件嘢睇落你覺得型有型呢，你明唔明嗎？即係其實呢係要做係做得到嘅，不過只不過喺出戲裏面呢、這個只不過係好閒嘅角色，只不過係一個偵緝嘅機械人，咁睇唔到佢有啲咩發揮。 喺高達呢，喺高達入面有一隻機械人呢同佢好似樣嘅，但係佢就會發出嚟有兩隻腳嘅、就我好相信係一定係參考呢一隻。 下一張、就算係 Federation 嗰隻戰艦呢，喺星戰前傳 Federation 嘅戰艦呢，佢都係一個牛角包，但係中間就有個波，咁、其實某程度上呢佢作為前傳呢，佢有少少引申咗你深刻感覺到後來嘅 Death Star 個影子個 idea 喺邊度嚟啦，咁同埋呢佢咁樣一個牛角包咁，然後中間有個波，呢、這個形態呢其實都幾有型嘅，個比例呢其實都 靚嘅， 都靚嘅， 好似個 MPV Theater 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咁同埋呢佢亦都 highlight 咗，因為嗰個牛角包圈住咗嗰個波呢，佢其實 highlight 咗嗰個波嘅重要性，係令到你諗下你會覺得作為前傳呢、這個就係解釋咗後來點解會有 Death Star 呢一個形態出到嚟啦咁樣。咁其實唔係做唔到嘅 Star Wars， 係有啲嘢係做得好嘅，不過個前傳我就係覺得最敗筆就係嗰啲機械人啦，同埋嗰啲戰車個 product design 個 development 啦。 係，好，下一張。 咁我諗呢個係最後我哋今晚黑我哋要俾大家睇嘅相啦，咁亦都唔需要多解釋，呢、這個就係個 Death Star 啦， 死亡星。 嗰、那個 Death Star 其實當年出嚟，除咗佢好威猛好勁可以打爆人嘅星球之外呢，其實就係嗰個 design 呢，就係佢除咗一個 star 之外呢，佢有個 crater， 即係好似一個月亮有個隕石坑咁，不過那個隕石坑係一個巨型嘅雷達啦，巨型到不得了。咁然之後喺個 equator 嗰度有一條線，嗰條線呢就其實係嗰啲 tractor beam 喺嗰度射出嚟，咁嗰啲飛船嗰啲就全部喺嗰度出入入，嗰啲 dock 就喺曬嗰度。即係其實呢一個咁簡單嘅造型，咁簡單嘅一件 product， 一個基本上一個圓形啦，一個球體啦，但係裏面都有心思去諗同個功能點樣掛鈎囉。 係我諗睇返即係咁多Star Wars 嘅相啦，同埋我呢幾年睇返嘅科幻片，有機械人嘅科幻片，我諗最具代表嘅就係 Transformer 啦、Transformer 即係其實又係一個即係幾大嘅衝擊嚟嘅，即係對於一個鍾意機械人啊，或者鍾意即係科技合成嘅一啲物體啊機器嘅人士呢，佢有一啲機械人呢係變到好細到呢係一條蟲咁樣，有一啲呢就好巨型一架，但係呢佢係 嗰、那個唔合理嘅，即係佢點解一個拖頭可以突然間咁變咗一隻機械人出嚟咧？咁即係將一啲唔合理嘅嘢變成喐得，其實係一定係靠 CG 啦。嚇、啊，呢、這個唔可能係即係用一種傳統嘅拍攝方法去拍攝出嚟。咁另一方面就係、是。而家嗰個科技係真係做到啦，就係嗰隻好細隻嘅一啲機械人啦，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可以幾百蚊買到一隻嗰啲 drone 啦、啊、四隻直升機咁樣嘅飛上去天度航拍嗰啲咁嘅嘢啦。咁其實而家個戰爭科技呢，其實亦都係發展到係佢可以去到一啲好微型嘅機械人去偵測敵方啊，或者係做咗一啲間諜性嘅任務啊咁樣。 我自己呢就反而同你有啲唔同，我又唔係好鍾意睇 Transform。 我都唔係好鍾意嘅，不過即係我覺得嗰樣嘢係一個佢應該咁話，佢 test 個 market 下啊，原來呢條血路都有人 buy 喎咁樣。 我始終我覺得Transformer 有少少唔同啦，對我嚟講，我覺得 Transformer 有少少係佢個賣點就係唔同嘅一種組合，可以由一架黃色嘅跑車變咗機械人又得，一架貨櫃車變咗機械人又得，坦克車變機械人又得，即係一種 marketing 嘅手法啦。但係以我個人嚟睇呢，其實今晚個節目我哋想帶出嘅主題呢，其實主力都唔係講 Star Wars 嘅。其實 Star Wars 個故仔我哋都冇乜點講嘅。主要呢都係想講，其實你做設計，你就算係啲天馬行空嘅嘢，好似 Star Wars 太空船啊，一個 TIE Fighter 咁，你做設計嘅着眼點係應該係做係乜，同埋你做完出嚟嗰件嘢要俾到人一個乜嘢嘢嘅感覺啦，即係呢個先至係即係我哋嘅老本行啦，我哋做設計㗎嘛。咁即係呢樣嘢先至係我想今晚同大家分享嘅一啲睇法啦。 我諗可能返去一個又係老土啲講嘅初衷，即係你一個設計如果係俾人用嘅設計，咁你就要由嗰個用者嗰、那個point of view 或者佢個利益去， 但甚至形象我都覺得緊要， 係 即係你除咗用，除咗功能上用之外，個形象係乜嘢都緊要，即係form follow function 啦，呢句嘢就係好講到臭啦，呢句嘢嚇，好 common。但係你點 define 咩 function 呢、你可以係使用嘅 function 啦 ，utilitarian 嘅 function，你可以係 historical 嘅 function。你可以是 aesthetic 的 function， 有很多種不同的 function， 那你的 form 是怎樣 follow， 這樣解 即是怎樣吸引人的眼睛呢、即是汽車設計就是其中一個很直接的一個現實啦。 始終呢幾百年前千幾年前文藝復興古羅馬一路這樣我們 study 下來有啲嘢係 golden proportion， 係講比例咧。呢樣嘢其實視覺上你覺得有啲咩比例係啱係好睇，而有啲咩比例係突破咗而令你覺得唔舒服，會唔會有種 alien 嘅感覺咧？係你要懂得玩呢個比例咧，就可以有一種如虎添翼嘅方法，可以令到嗰個設計咧係咪做到一種有一種otherworldly 嘅感覺， 同埋物料上嘅運用啦， 係啦， 呢個都係非常即係令到件物件昇華嘅一種方法啦，即係好似譬如呢架飛船嚇，佢點解係要即係灰撞黑啊，或者係圓撞六角形啊之類咁嘅，其實都係即係吸引眼睛嘅一種手法啦。 絕對係 你譬如佢嗰啲顏色嘅選擇全部都灰灰黑黑嘅，一睇就已經感覺係好 military 啊， 好 cool 啊。你同其他嗰啲太空船係白色啊，有啲紅色紅間啊，又或者 Armadella 嗰隻係成隻銀色啊，咁你個感覺係好 royal 啊，個感覺係好唔同。 係。 好啊，咁啊，今晚咧多谢各位啦，咁亦都多谢 Freddy 吓，咁啊，下一次咧，啊，才哥放假嘅时候，我哋再翻嚟见你哋，拜拜， 拜拜。